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得一拖。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而家环光而家点啊，唔会有错啊。 冇错，又系我恩仔。 系啦，咁样但系讲呢个环光而家点之前咧，咁我都有样要讲嘅，咁啊唔系同你哋讲嘅，咁啊我要对我个党负责任。 Okay? 你个党人有冇人知边个党先？使我讲下先。 有人知社运嘅嘛？社记， 创党会员。 系啊，算系啦，诶，真系啦，真系啦。即系要最捻契弟嘅会员啦，系咪先咧？咁咧，我真系要讲一讲啊，真系都几多路咁到啊，几多路到。我两个礼拜前接到黄浩明电话， 电话即系真系 电话， 唔系信息， 唔系信息，亲自打我手嚟电话六一嗰个咧，打嚟话你牛哥，好耐冇见，我哋社企开会，你务必要参加。丢了那么撚嘢冇必要。 幾時開會啊？唔係未開咗未先。 開撚咗。 你有冇去到先？ 冇。頂。唔知醒。 又話創黨會員。 創黨會員。 佢朝早開咗咩啲會？ 晏晝。 佢唔係全部都係夜鬼嚟嘅咩？社民連。 晏晝開，我唔好意思，我真係唔知醒。即係我想解釋下而家我係乜嘢情況啊？而家我係一個瞓到三朝八晏嘅人。我每晚而家開始啊，疫情期間，我係基本上六點先瞓。 朝頭早咁你做咩啊？夜晚 上網咯、 啊。有咩睇啊？ 最 新消息 係啦，睇下老少啊，有啊。 我哋冇裝下 Patreon 啊？ 冇裝 Patreon。有同你講下啲 Patreon 啲嘢。即係我諗緊全世界都話見到人哋賺錢，你就要裝。 即係我覺得咧，香港人太冇創意啊！你當自己你係蕭生啊？你見人哋賺得多，你個個喂，你憑乜嘢新鮮蘿蔔皮咗？話收人哋咁樣話去做啊？即係唔係話乜香港人揾錢唔該你靠啲創意啦？ 係咯，你唔好你見啲人你做到你就做。 你做網台，你為咗賺錢嗱，即係等於嗱，點解我而家肯有借地方又成日俾人牛哥咧？因為你真係冇話為咗人哋要聽節目要俾錢你嘛？你最多嗱，你成日都係買神山虎嚟賣咗樣嘢俾我。 我都希望有啲人捐下錢嘅 嚇、啊，都有。但你個 point 咧，你都系卖样产品俾我，而用赚到嘅钱嚟 support 你呢个网台，交 晒 块钱啊嘛。 算系 你冇话网友一定要俾钱你，知啊听。哇！我而家有时见到嗰啲，大家都系黄色噶啦，或者你啲老友啦， 啲老友啦， 人哋收 patron， 你又收 patron， 即系唔系话乜？你冇水你都屙督尿照下镜啦。即系好，即系我讲事实，系好难听嘅。即系我大家都系黄丝，我即系可能会得咗好多人，但我觉得搵钱。要有創意 即 係 我 成 日覺得咧，君子愛財咧，取之有道。自己係有幾多 quality 咧，就做幾多嘢咯。我其實坦白講，我會覺得我自己係唔夠 quality 收費咯。我唔係傑斯咯，我唔係阿蕭山咯，我唔係鬱敏咯，我唔係黃仁達咯，我冇咁嘅 quality 咯。我會覺得係咁樣，我自知之明嚟嘅呢個係。 唔係我覺得 咁當然你話偶然間問人。你譬如我話600蚊一年有冇人俾呢一定有人俾㗎一定有人俾。咁 即係50蚊個月實有。 實有人俾㗎。咁有幾多呢咁多唔多少咗一個如果免費嘅話有30000人聽要收費得嗰8000人聽我唔屌你囉。 唔係我其實 我 即係 我就算我搵100000蚊我唔屌你。 唔係我有個 point 就係話呢我哋有時想講自己相信嘅嘢俾人聽咧，其實係唔應該收錢嘅，即係分享嘛。即係 你咁樣一嘢插我傑斯度。 唔係，我唔係話佢，你唔好成日整咯。喂，你同佢老友，我唔係話嗱，其實我而家好老實。 你對我哋對住我屌我幾次啦，唉！ 唔係喺聽眾面前，我一定唔會話前節目主持人。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話你要，如果我哋想真係想分享自己嘅經驗，唔想俾人呃，我哋講嘅嘢都係真話，相信。咁我覺得唔應該收錢嘅囉。 係囉其實真話係無價㗎嘛你用幾千萬 即係你話你刁民由你賣嘢賣到嘅嘢人哋真係有用可能或者賣貴少少得㗎譬如神山虎你可能你想人哋 support 你而家賣400蚊或者500蚊都 OK, 你都係賣咗樣嘢俾人我係買返嚟就係買你個產品而你賺到錢係 support 個台嘛就唔係話因為要俾錢先可以聽到你宣揚個理念即係你好似打份工 我都永遠唔做呢樣 如果你話你為咗收錢 就變咗打份工㗎喇。打份工又未必講個真 話。呢個係我嘅承諾嚟㗎。 你明唔明啊，劉哥？如果我打份工，我知我呢個台係黃絲聽嘅，我就可能焗住一有時真係要講啲黃絲嘢㗎喇。即係明知有時啲黃絲我覺得啦，即係我個人呢就鍾意唔咁極端，即係鍾意分析講道理。好老實，有時黃絲都係冇道理嘅，而家即係後生嗰啲，咁我就唔希望啲問牛你會咁，所以我而家點解我仲撐到你依一刻咧？ 多謝先啦， 就係因為你仲肯講真 話。咁我都唔會變嘅呢樣嘢，屌你咯！ 我好驚啊！以前有啲主持人嘅話唔俾錢啦， 又講啲咁撚樣嘅嘢啦，屌你！我唔係好中意咧，即係咧講一啲網上電台嘅主持，即係包括按黃岸賢 ，OK， 其實我唔好想講唔喺我口唔喺度，我係咪我想唔想講爆衝？我唔係好想講，有個理由，因為佢哋某程度都為個網台出過力 ，OK， 即係同業先進，咁我係冇理由將佢啲事講出嚟嘅，即係壞事講出嚟，即係唔好嘅嘢講出嚟，我冇理由嘅。 咁如果講事實咧， 我事實我有一個唔表達嘅權利嘛。是言論自由嚟㗎嘛，呢個言論自由嚟㗎嘛。 係啊， 即係我無謂囉，我想講囉。我唔係驚，我驚乜你坦白講有冇有話叫我數下爆衝。我幾難，有幾難呢，其實數數。 喂頭先講返頭先。 喂你有講埋咗我有幾難呢，佢而家係咩先路嚟㗎嘛。即係如果我鬧完你抨擊，你要反駁我，你根本就冇能力反駁到我，我要點鬧你㗎，我可以，但係我點解冇，點解我要用我的權力去鬧一個冇權力反抗我的人，我成日都咁諗。好，第二樣嘢啦，咁假設阿傑斯好有權力過我，咁我冇嚟咁戇居㗎，就用一個冇權力嘅人去鬧 我。你聽我講先， 咁冇有權力嘅鬧我㗎，我又駁佢唔到㗎嘛。 你等等先，你又好掛住阿傑斯，你開埋。我頭先開頭講我唔係話佢嘅牛哥，我 只 不過因為佢冇話收披床㗎，佢唔係佢，佢暫時未有啊。 好啲好啲好啲。 我只不過係話其他有啲人， okay. 又話要即係。見人哋 賺錢，啊，見人就賭， 講好係，唔係 啊， 賭咯，有我就明啦， 我講 人，即係話人哋揾到錢，你俾啲創意，嗱，即係好似之前話 YouTube 話黃標事件，其實黃標係咩呢？黃標就係唔落廣告啫嘛，我之前都講過， 你都照有節目出街， 咁個問題係啦，佢 YouTube 冇唔俾你講嘢 ，YouTube 照俾你講嘢，只不過話佢唔落廣告，你冇錢賺，你就鬧到人哋 YouTube 咁樣。 其實坦白講，你知唔知我有黃標之後咧，我反而想用咗 YouTube。 即係我 因為講真啦，我成日覺得喂大佬，我就黃緊㗎啦，因為我嘅言論就一定係黃嘅，因為我講呢樣嘢一定係黃嘅，一定係黃㗎啦。咁我點解我一路以來唔用 YouTube 呢，就是因為我好撚憎佢呢啲廣告，我唔係憎佢頭頭尾尾啲廣告，我憎佢中間插入嚟嗰二十秒廣告，哇屌！哇咁家陣嗰二十秒真係好撚冇撚到。 係㗎，佢有時唔係二十秒，有時一睇睇幾分鐘，十幾分鐘 我見到佢廣告。咁你真係屌你諗搞我嘅，喂！如果黃標咗咧，我冇嗰啲咁嘅廣告咧，我就有權考慮用 YouTube 啦。 其實我 反而覺得我係用廣告嘅話，我反而更加唔中意用 YouTube。 唔係啊，牛哥，我之前我都有啲提議，即係咁講啦。你同人哋玩嗰個遊戲，你要用人哋嘅遊戲嗰則玩啊嘛。YouTube 點解話黃標？你話講武漢肺炎嗰乜嘢又黃標嘛？唔講得衰嘢嘛？咁我就錄一段。食蘋果或者飲酒或者行山咁樣擺上去，咁啲人都話都會黃標，咁我咪申請到唔黃標，要我啲支持者一路睇，咪一樣賺到廣告咯。 你唔使做呢樣嘢㗎，你唔使做嘢，你將心比己啦。我成日覺得 YouTube 佢冇落廣告，蝕嘅係佢㗎，大佬，佢七雙權嚟㗎。 但係個問題有啲人真 係佢賺廣告錢係多過你，佢俾你嘅廣告錢啊。 咁但係有啲節目主持真係為一個廣告錢。覺得好緊要啊！做得個，佢覺得就係做節目就係為咗錢。 咁啊，明白嘅。 有錢先做到個節目，先 support 到個台。 咁 個台可以唔使搞到好大。 你可能真係有錢先 support 到個台嘅。 唔係，係，但係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咯，或者諗計仔咯。 好似我咁咯。 你都捱咗咁多年啦。 十幾年咯。 你有冇問過網友話月費啊？咁多年。 從來冇諗過，真係從來冇諗過，諗都冇諗過。 係咯。 咁啊，呢啲係我自己個人嘅諗法啫。其實我唔可以，即係。要人跟我嘅，即係好多人都係咁樣㗎嘛，即係邊個收錢咁樣，佢又話唔收錢，而家又收錢，好撚老土咁樣，牛哥幫我鬧下佢，你黐撚線就屌你囉，我真係收到啲就 收到錢係人哋嘅本事，只不過話我覺得呢個收錢冇問題，但係如果個初衷你係話為咗個錢先喺呢度講嘢，或者你唔收唔到錢就唔講嘢呢，就係問題囉，你明唔明我意思？ 因為我成日覺得就算冇 YouTube 之前，你哋都係冇收錢冇錢收㗎囉。 直情系啦。 系咪先？咁而家你做乜害人害人收钱啫、嗯？即系嗱，一乞衣嘅故事。嗱，好啦，好啦， 好啦， 即系我即系讲下乞衣故事。有个乞衣，逢喺一个住每日咧喺一个住宅度问佢攞五斗米。咁、那个呢个主人咧就每日都俾五斗米佢。即係教佢户口啦唔好教户口啦。 五斗咪好撚多㗎啦。 唔係即係斗啦半斗啦半斗啦唔知幾多你都行埋再執啦。 即係一學米啦。 學米啦就啲教佢户口啦。咁呢有一日呢呢一個主人呢就話我以後唔可以俾五斗米你户口啦。因為呢我要結婚咁我都要洗錢啦。咁、我以後只可以令到你半飽啫。咁跟住嗰個乞衣就話有冇搞撚錯？你俾開我噶嘛？咁而家你有冇你咁你結婚咪唔撚啱咯？嗱，依家故事可能大家聽過噶啦。啊，咁你咪嗰個乞衣咯。OK， 嗱，我最撚毒啦，我最撚惡毒啊，講到咁樣。 即係話個收錢嘅主持 ，OK， 佢俾我俾，記得呢前冇噶嘛，係咪先冇噶嘛？突然間而家你有，咁俾開你，突然間你又收翻我。咁系咪你唔啱咪黐线？你不嬲你都冇噶啦，佢不嬲佢呢边就不嬲，都系人哋施舍俾你嘅啫嘛。你明唔明白？喂，咁样做都好土噶嘛，我唔会做呢个乞衣噶嘛。你知我面皮好捻薄噶咋？你唔好以为我即系讲淫贱嘢咧，个人咧系会好捻厚面皮嘅，就我面皮好捻薄噶咋？我唔会做呢啲个乞衣噶。呢个故仔我十几年前听过。 唔系，所以我就觉得。你一路都系讲紧你相信嘅嘢咯， 都相信嘅。 但系我觉得有时有啲人已经讲紧唔系相信嘅嘢。 人哋有人哋忍， 为咗呢、這个，即系为咗呢个叫做月费啊，为咗呢个会员嗰啲。 系先，我哋讲开咩噶？ 你讲开，你话我唔记得咗啦。不过讲翻你话而家嗰个横江点啊嘛，今日个题目。 好啦，真系系先想讲啲唔够记得咗。 系啦，而家都要正 啦。 但 系总之，每日有个唔好事咧，就系。屌你有时讲咗，屌我预谂咗佢想讲嗰啲嘢冇谂咗，咪算啦，唔谂紧要啦。 都好听，好唔好听先 ？OK 嘅，是卵蛋啦。你系中意针下啲人噶嘛？咁我唔好中意嘅， 唔系好中意。 啊， 我冇针噶喂， 唔好中意。你系中意呢啲嘅？你一个网民嚟噶嘛？我明白噶。网民系中意听呢啲嘢噶嘛？中意讲呢啲嘢，听呢啲嘢噶嘛 ？OK。 咁我自己唔系一个网民嚟噶嘛？即系我都会用我一个节目主持人自居。我依家如果我用得呢个身份自居咧，我当然我就唔会。好似你哋咁样諗嘢啦，咁样我當然我唔會話叫你唔好咁做啦，但我係唔會用你嗰種方法去講㗎嘛。即係你可以好夠膽講我係唔鍾意你結絲㗎啦，你收錢。 冇啊喂。 嘩嘅嘢你唔係咁講，你老母得唔緊要。我就唔鍾意陸君行㗎啦。 我唔係我唔會知道咁講。 人收飛批准你係批准。咁你啊我係唔會講呢啲咁嘢。 我唔係話唔鍾意，我係話你揾錢。OK， 但你話啲創意啊，而家香港就係缺乏創意。 OK， 乜嘢人，就算藍絲黃絲都係冇創意。喂，燒藥丸就係燒藥丸，傑斯就傑斯，陶君行就陶君行，各有千秋。 其實十三分鐘我就唔好想再講講創意呢樣嘢嘅。係，俾我講多兩分鐘講創意好冇？ 嚇，跟入正題。 OK， 好。我覺得我自己係非常之有創意嘅節目主持人， 都係 任何一樣嘢。 咁你係第一個喺網台承認自己有叫雞有成㗎嘛你講過啦。 呢個創意啊。 做嘅就。 用租口做節目創意啊。 跟住又都另外都要講下係因為梁錦祥又俾個即係俾個信心你啦做嗰個節目。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佢都有創意喎。即係其實佢都係電台節目嘅鬼才嚟㗎喎。 咁我曾經做過有幾樣嘢啦。我就俾啲創意俾你。我做粗口做節目 ,ok, 停賴。夠創意未有啦 即係第一個㗎差唔多。 就俾大媽哥喺聊天室屌啦就仆街啦喺討論區屌啦仆街。就因為阿何世蘭叫我繼續做啦我先做㗎嘛我以前講過啦。 講過早幾集講過。 我咪俾創意你囉 ,ok。好啦我俾創意你喺全香港第一個人認叫雞或者做一個叫雞嘅節目 ,ok。我咪俾人渲染到我係一個雞蟲囉 ,ok。 我俾創意你。 我俾創意你 喺你之前真係冇喎。 冇啊，我全部行第一個啊。我 真係喎，如果你講後屘就有翻啲啦。 我全部係第一個嚟㗎。 其實冇嗱，然後就 好啦。我搞棟篤笑，你知唔知我搞過棟篤笑啊？ 知 知你冇去睇啊？ 啊冇嗰陣時啱啱我唔得閒啊嘛。我有買你本書啊喂。 多謝，我80蚊。 其实蚀本有某程度蚀本啦，80蚊租个场都唔得啦。但系点样做呢？我就俾一个创意出嚟，我要你俾80蚊，你系攞翻300蚊嘢走，因为我攞 sponsor， 我 sponsor 俾钱我，sponsor 赞助我个场地，咁我只系讲15分钟讲佢嘅 product。即係我用一個動作笑嘅形式去講佢嘅 product 啦，去宣傳佢啦。我用江本俾咗1000個 condom 我，我就講咗一個15分鐘嘅笑話，係關於江本嘅 ，OK？ 關於 condom 嘅。咁我咪俾創意你咯。我係唔係話好似你哋聽阿黃子華咁啊？嗰啲話要收400多蚊， 炒咗幾千人啦。 冇啦，冇我冇炒啊。阿傑斯都做過杜律師，多數啦， 都提佢， 多數啦，咁佢啲收400啦，唔知250定400，我唔記得咗啦。咁佢哋都要吸返啦，但我唔係我做嘅方法，我係一個創意嚟嘅，我係唔需要你哋俾錢。坦白講，我要網友俾80蚊都唔需要，因為其實 夠吸曬， 因為全部我都唔需要錢嘅，有人贊助曬，我仲有錢收嘅，有廣告費俾我嘅。 即係你搞嗰次動作節，你有賺錢嘅？ 係有賺錢嘅，有賺錢嘅。嗰80蚊更加賺埋啲。嗰80蚊我攞到銀翻嘅啫嘛。佢嗰個諗咩嗰方，我係將大陸有啲方法啊，我唔需要長租，我唔需要俾啲全部 out sponsor。你要俾80蚊入場，我俾 condom 你啦，我俾啲遊戲卡你啦。咁呢啲你成為300蚊嘅。 即係仲有着數，俾80蚊你換咗。 聽完個數仲有着數嘅，咁我又賺到 sponsor 錢嘅。OK， 嗱咁做咪得咯？呢個咪創意咯。但唔好意思，得50個人過嚟。 50個人，你嗰陣時，而家有可能 嗰個場係我付100，我預100人嘅，得50人過嚟。 會唔會遲啲再多啲？即係如果而家嘅你會唔會多啲？ 唔會咯，我覺得我唔會再做。 唔會再做。 我俾創意你啦，或者咧，全香港冇人嘅。全香港一定會收足你嘅錢， 咁樣咁啊，係 咪先？但我唔係，唔得。 唔係如果唔係我印象中應該係好撚多年前㗎啦，係咪？ 係啊，四五年前。 咁嗰陣時應該 我做乜嘢都行先個人四五年㗎啦。 咁你而家冇人你而家紅過以前啦。 冇乜分別，冇乜分別。OK。我乜嘢都做行先個人啦，行先其實冇好結果㗎。 死先， 係咪先？坦白講，我應該全香港第一代企 OL 啦。 唔係，如果你咁講呢，啊喂，咁又答多兩句啦，還點都係啦。 一分鐘啦。 咁你老蕭都唔係得個 patron 啦。如果你話真係講 patron， 咪 email 嘛，中大 email 嘛 ，Emilia 嗰個女仔嘛，話買啲性感相買到買樓嘛 ，patron。咁啊，老蕭都係抄佢啫。係咪？即係你知唔知單嘢？ 唔知。 即係大概咁啦，如果網民要 check 啊 check 到啦，即係話啲女仔喺個 patron 嗰度叫人哋買啲性感相，香港女仔唔使財唔使露點。就可以賺到好多錢啦，跟住老少就係差佢咯。 我坦白講啦，你行先個人其實冇用嘅，冇用嘅。香港人係 唔好行太先。 我行太先， 即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如果傾啲同志嘢或者 性成日咧都 性小眾啲嘢都咩 俾網友咁樣以前。而家我都覺得有少少，唉， 太前啲網友接受唔到。 諗呢啲真係冇用啊，都係保守少少啊。坦白講，我有好多 idea 嘅，我而家仲有好多 idea 嘅，係領先個人。是行前嗰人嘅，唔得啦，唔得啦，所以唔諗啦。 即係 眾籌我都諗過嘅， 咪行太 未有眾籌之前，我諗眾籌啊，或者我行先人幾步啊，大佬始終諗咗，真係 唔好行太前。 即係可能我諗嘢係前個人啦，我嘅創意。所以講真，你唔好同我講，你唔好喺面前講創意，有創意其實寫得仲快。有個板你睇，動一動你對面嗰個我。 咁冇計喎，你條命係咁就 係囉，咁認命囉，好啦，認緊命啦， 快啲講返正題先，20分鐘嘅 正題，嘩喺19分鐘，我補返俾你哋嘅網友啊 ，OK， 補15分鐘啊，仲講多15分鐘。 橫江而家點？ 橫江而家點啊？嗱，首先我講先，網友我講先， 好， 網友要知道，而家我哋以前開嗰間醒 X 寶卡拉 OK 咧，已經轉咗型，轉咗做量販式卡拉 OK 啦，咁。 有冇人唔知道咩叫量販式啊？ 唔會唔知㗎啦，即係正機啦。 即係聽得你節目都知。 正機啦，叫量販式正機啦，即係前櫃咁啦。OK， 即係前櫃咪量販式囉。即係唔係台灣係台灣㗎。 咁點賺錢啊？有冇女仔啊？ 咁樣嗱，聽我講先啦。嗰啲而家我哋前櫃嗰度已經唔 係兩萬色， 就已經改咗兩萬色啦。兩萬色而家好奇怪，而家逢係卡拉 OK 咧喺深圳咧，而家要實名登記。 嗯，測量體温添， 要量體温啦、啊，要實名登記啦， 目標啊，目標唔知使唔使？ 唔使目標，要量體温啦、啊，同埋啲實量體温度度都要噶啦。你租酒店又要咩都要噶啦，咁呢啲唔使講啦，係先？揾日有機會詳盡啲講啦，咁肯定唔係呢集噶啦。咁啊，要實名登記啦，要登記電話，同埋寫低你嘅回鄉證。OK， 但都好啦，求其嘅啫。 身份證啦，如果即係我哋就回鄉證啦。 回鄉證， 即係如果 大陸嘅身份證啦，係啦。咁啊，都好，但係好撚求其嘅啫。咁既然而家變咗真係變咗兩萬色咧，佢一個好處 平。 哇！一讲呢样嘢， 你出惯嚟玩噶嘛？我哋 平， 唔系点同你做节目？ 啱啱咧，我哋好朋友，唔系前节目主持啊，呢、這个 你老友 系现节目主持，但系而家现节目咧，我同佢就分开中港两地啦，分开即系我同佢距离就系100米啦，嗰、那个深圳河啦。但系我如果我要见到佢咧，就来回往返28日啦。OK， 啊，一个啦，阿碌啦咁样啊。咁啊，阿碌就去咗试完嚟就系 圣 X 部 试完嚟咁嘅。阿林经理其实冇有都知啦。而家林已经唔系经理，因为圣 X 部已经变咗两块色卡啦。OK， 咁系咩职位啊？佢而家 佢冇喺圣 X 部有任何职位，亦都冇任何嘅工作。OK， 佢嘅工作而家系一个 agent。OK， 系一个中介。OK。咁呢有一日呢早一排啦早一排啦。咁林呢就俾咗就同我讲啦就同我讲佢就话牛哥而家好多女好多茶。好多靚好多好茶。 唉 佢好多好茶。咁我就话咁跟住呢一收到呢句我就两个哎呀而家我往返深圳呢要隔离令啊要28日啦咁我暂时我嚟唔到。咁因为呢咁佢理解啦佢冇再叫我玩啦。咁我跟住我就將呢句說話呢就鋪咗喺聊天室啦你知啦。 嗯我睇到。 我就話而家還光重光正 X 寶重光啦。咁樣。咁當然你見到阿碌都見到啦。 係呀。 咁阿碌就跟住即刻私信我啦。 私信你咩 係咪因為我俾阿林經理就俾一個佢另外一個嘅微信俾我， 哦 ，OK， 因為其實阿林都有兩個嘅，咁啊阿碌咧就話：，我冇佢呢個微信嘅，你可唔可以俾埋我啊？咁我就知道咩事啦，因為重光啊嘛，因為我寫明有好多好茶啊， 好多好茶， 好多好茶， 依個害死人啦， 唔係害死佢嘅 ，OK， 即係我因為我可以同你拗嘅，可以同你拗，我知道你喺呢一個事件裏邊企一個唔同嘅，同我。基本相反嘅立場嚟㗎。 中招啊。 你呢個中招立場我喺我嚟講唔係嘅。 Okay， okay， 因為唔算中招啊。中得近應都有啊即係聽 ,okay， 你可以搵返嗰 返個聊天記錄先。 搵返聊天記錄先 ,okay。好啦咁樣跟住阿碌就話我話可唔可以叫俾阿林諗個新微信佢。我話你唔使㗎喎你要搵個舊微信都可以搵到佢㗎喎。因為我係大客我何為大客呢就因為我介紹咗好多香港嘅朋友去幫襯佢，所以佢係買住我嘅。咁所以佢有咩時間第一時間就有咩女有啲咩事，佢都會第一時間同我講嘅。咁佢開多阿文林開多咗一個新嘅微信，咁佢都第一時間俾我，反而冇俾阿碌。咁阿碌就話要呢個新嘅微信，咁我都俾佢啦。咁但係跟住咧。阿碌就加阿林林嘅微信咧，林林就用旧微信。 我又唔明啊，点解佢要佢都系嗰个公司做啫？ 唔系啊，冇喺圣德宝，唔系圣 X 宝做啦。 哦，即系转咗，就所以又转埋个微信。 啊，系啦 ，OK， 明白。 亦都唔系，应该系咁样讲啦。佢做嗰时候，佢攞佢自己私下嘅微信出嚟做。 OK， 做耐咗啦，客路固定咗啦，又有班咁嘅客啦，就唔想俾啲客知道佢太多私人嘅嘢。咁佢就開多一個微信去接呢班客 ，OK？ 明唔明白？ 明白， 明白。咁啊，咁我兩個微信都有啦。咁樣我咁啊，咁阿碌啊，即係問阿林林，點玩法啦？喂 ，OK 喎，因為阿碌都扎咗好耐爆噶啦嘛。其實阿碌唔係扎好耐爆， 阿碌系好耐冇玩过。 啊， 佢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啊。阿碌可以搵啲饭盒，乜嘢都可以。但系搵饭盒同埋嗰啲其他类咧，佢都冇一个玩嘅程序噶，即系冇去饮下酒啊，摇下骰盅啊，唱下歌，佢冇呢个程序。咁阿碌嚟讲咧，佢系认为唔系玩， 应该系咯，我都唔系玩咯。 佢只系叫做博嘢， 即系搵条路系啦，啱啊， 即系博嘢。咁阿碌咧就坦白讲系好贪玩嘅 ，OK？ 咁佢觉得要唱下 K， 猜下骰盅。啊，咁样可以联络下感情，仲有都当然啦，见到系新女添啦，未屌过噶嘛。 咁但系 佢会更加中意嘅。 不过咁、啊，喂， 佢跟住我讲嚟先啦，你想搏我知啊，我知你一搏嘅。 唔系搏。 啊，跟住咧，咁啊，问阿林林，林林就俾咗大概十张相佢睇啦，佢睇啦，嗰十张相提先一个钟头前啊，谢宝文啊，阿 恩仔， 恩仔你睇咗啦， 睇咗睇咗。 咁啊，有十张相到啦，咁样。 咁我有两三个揀到喎， 我都有 相， 我都有两三个揀到。 嗯， 咁阿碌咧揀到有一张唔系相嚟嘅，系一个视频嚟嘅。嗱，依好卵叻噶啦，阿碌依家好卵叻噶，视频冇得呃噶嘛，其实有都有， 系啦，新嘅视频有 啊，但系而家但系嗰个视频就，咁而家坦白讲，相两日呃得多啲啦，视频就呃少啲啦。 系， 咁阿碌依好正噶啦，揀咗个视频，咁呢条女都。咁阿碌就话同我跟住先私下同我讲啦，话我拣咗呢件女啊，今晚搏佢。咁我话睇佢啊，俾我都会考虑拣呢件女嘅，呢其中一个啦。当然我可能会拣你嗰个认为 B 得好靓劲嗰个啦，系啦。咁当然我就我首先系佢啦， 嗯 啊。咁但系咧，阿碌嗰件我都会拣嘅。我话啊，你呢件我都会拣嘅。咁啊，咁阿碌就咁啊，当日咧就去咗食 expo 啦。啊，咁啊，请假 单拖， 咁啊，讲下咩咯？咁啊，消费咯，佢喺圣埃普做酒店啊，劲平，因为酒店基本上都冇人住。 我上次同你睇过啦，有一次记唔记得啊？ 系咪先？ 我哋个老地方，你以前四嚿水，而家180几， 180几，咁咪咁多，房唔同， 就算房唔同，嗰间都以前390几咯，最 平。二百几。 三百几嘅，一定三字头啊！你嗰啲 唔系，你嗰间房180几嗰间房200几 ，OK， 200几 ，OK， 都平咗大概三成都有啦。 唔止 三四成。 咁即系而家酒店平咗啦。圣 Expo 好似系我住噶啦，我住嘅圣 Expo 一定要系有浴缸嘅，因为佢有几个格式噶嘛。 就几钱咧？ 我住嘅一定系接近400，差几蚊。 佢嗰次几钱？ 300几。 哦、都平一啲咯， 都平一啲啦， 都有缸， 啊都有，我唔知有冇缸， 唔知 ，OK， 但系佢冇浴缸嘅都要， 咁300几唔算平咧，如果咁鬼远水路， 诶喂，揸车， 唔系我知 道，喺阿碌嚟讲，路途唔算唔系一个大问题啊， 唔系我意思即系，如果去到咁远嘅酒店，都呢个价佢应该系未跌价噶啦，你以前都系400，而家300几， 哦差唔多， 即系冇罗湖跌得咁犀利咯， 系啦，咁300几咯，咁样叫平啦，咁饮酒几钱咧？咁你知啦，饮酒。以前咧，我哋饮酒一个人都要俾500蚊嘅， 最少 至少啦。我哋横江饮酒 五至八啦， 唔使八，五至六啦，五百至六百啦。 你讲紧系几个人去啊？嗰阵时， 三四个啦咁样。咁阿六呢次都唔平，480啦， 488，佢一个人啫， 但系讲真话，佢488咧，其实系够两个人去嘅，佢饮唔晒嗰啲酒嘅噃。 哦，饮唔晒噶，如果 饮唔晒噶， 两反式就饮唔晒， 饮唔晒噶。咁、其实呢个488蚊咧，其实可以够两条友去玩啫。 喂，牛哥，我又想又系讲翻前几， 即系每人系平均系200零蚊嘅啫。 其实如果而家我哋出去玩，酒钱系 nothing 嚟噶啦，因为件茶都千九几二千啊嘛， 二千啦，你计二千啦。 所以我就话你饮酒反而其实相对平，即系去边都唔系贵噶啦。 但系啲人仲谂紧以前啫嘛。 唉，冇得計㗎啦，出得嚟玩就 即係等樣嘢好多網友都話嘩飲酒都要八百咁樣。 喂咩年代呀、 啊。咁係㗎。唔 係囉。 依然會咁樣諗嘅。咁所以你咪形成我唔想搞囉。 即係有時我而家。 咁你咪形成我唔想再搞。 即係我心態又唔同咗而家。 我搞條你話牛哥以前都500咋嘛。 唔 係話佢500咋 嘛。你講緊幾耐你牛哥喂以前啲嗰啲茶係369。 147,258， 咪咯，而家冇得講㗎，根本而家飲酒就好平。 13,000， 係咯，根本而家飲酒就好平。 即係我坦白講，我咁令我搞完，我覺得卻步呢，就因為好多網友呢用呢個500蚊去比嘅。 咁 佢令到我呢話、好似我賺你錢。 咪等等先，阿牛哥。 喂，我最撚真有一樣嘢，我冇賺你錢㗎嘛，屌你老母，你仔嚟兩樣講話，好似我賺你錢咁喎，我就唔鍾意㗎啦。 咪 我咪少搞啲囉。 咪我早幾集啦都講過。 我搞就為咗做節目囉。 咪我早幾集都講過啦，如果跟得你牛哥出嚟玩就唔係為咗平㗎，要平嘅香港地我都話啦，400蚊乜嘢都搞埋，後門都俾你搞埋。 嗯。 即係你明明一流一嗰啲。 嗯。 就唔係嗰種心態嘛，我哋唔係嗰種玩法啦，你明唔明啊？同埋而家個物價升得好犀，即係你要明白翻，你冇得講以前我靚仔，我溝你，我 one night stand 啊！ 我都同你講，我以前我會叫雞你咯，我撚鳩，我自己頭係雀巢嚟㗎，你老母！ 你唔好講以前， 貓王比你是你咁嘅頭，我以前 我間仔細去揼骨，我去 disco 3晚有1晚都帶到人走啦，喺深圳。 我未試過帶女走。 所以就有冇得講？即係 點解見哥哥，我冇帶個女走，大把女帶走去兒子嚟玩嘅時候， 即係而家我哋都係叫，即係好老實，即係。话翻，即系我哋而家都叫英雄迟暮啦，我哋 都要讲翻 正，俾钱嘅， 系咯，唔好成日屌你， 要俾钱先有女人噶啦，我哋而家 真系咁样窒完，好啦，饮酒又平啦，即系酒店 488一个人， 酒 但系够两个人，即系可能每人200几， 系啦，200零啦，或者嗌咗打都唔怕嘅，都好捻好有闲钱嘅，咁咧，咁啊睇，咁啊我嗰件女啦，咁嗰件女系几钱咧？而家又分两个价。原价1,800蚊一条 哦，我知道，我记得牛哥价， 牛哥价 1,600蚊 一条，点解咧？其实一路都知噶啦。 咁过夜系几钱啊？其实问翻， 过夜系二， 因为好多嗱，即系阿碌个 case 就特别啦， 2,200， 佢系永远都系一条啊。但系如果跟得牛哥，即系有，如果其他网友想跟牛哥去玩，通常都系过夜。 2,100、2,200 啊，差 牛哥价，牛哥价。加500啦， 咁少咗咩？ 加500啦 ，OK， 加500啦，加500啦，牛哥价， okay, 牛哥价加500， 好， 真系好简单啦，唔系牛哥价就1,800蚊一 Q， 就2,300蚊过夜啦， okay, 牛哥价咧就减200啦， 喂，咁点都过夜噶咯，正常，跟得你去玩， 通常都系啦，通常都系， 冇得唔过噶， 我系想讲呢、這个牛哥价，嗱有牛哥价，坦白讲，如果调翻转冇牛哥价。我同阿林林讲，喂，阿碌呢次1,800噶，1,800，你咪收咗阿碌1,800咯。嗱，你俾你话阿碌可以1,600噶嘛？咁嗰两嚿水可唔可以俾我先？因为阿碌系我嘅客嚟噶， 即系同你讲。 唔系，如果我咁做，你觉得得唔得啦？ 咁样净得。 林林冇 唔会反对， 唔会反对噶。即系其实某程度我系可以赚钱。你明唔明白嗰个道理啊？ 咁你唔系啲咁嘅，我 任何一个网友，任何一个网友，佢都系攞牛哥价嘅。但系嗰阵坦白讲，我可以同阿林勇讲，喂，呢、這个网友嗰两嚿水你唔好平俾佢，回俾我，实得噶，我话都系实得。 咁 点解我唔咁做啊？ 你唔肯睇啲人咯、啊？ 有两个理由。一，我一赚钱，我坐3年啊！屌你老母。 哦，系啊，系。 系喺大陆啊。咁呢个唔关事嘅，我唔翻大陆咪冇事咯，系咪先？好啦，第二，我点解要赚呢钱啊？ 就冇必要。 我由头到尾都唔系谂住赚呢啲钱，我系谂住同你班捻样出嚟玩，赚节目。我有节目有得讲，我节目有得讲，你哋肯听，听完之后顺便买神山虎。 哦，咁啊当赚咗啦。 咁我当赚咗啦。其实屌你咯，我都唔知嘅神山虎同个节目有咩关系嘅，我唔好明嘅。啊，咁总之就。我成日覺得如果我冇節目呢就冇人買神山虎啦。我成日覺得講嚟咁啦，咁我就冇生意啦。 嗯。 ok， 咁所以都會係嘅。咁我寧願係咁樣，我都唔會賺呢啲嘅錢，因為皮肉錢我唔賺嘅。即係君子愛財就取之有道，我成日覺得好啦。 好。 咁下碌下1,600蚊。 係呀 ,34 分鐘啊快啲。 我記得啦，睇先都係補返俾 我補返咁啱。 咁下碌就 1,600蚊 啦。 不過有包胶喎、 有包胶啦，咁样听下碌嘅包胶啦。咁嚟自你讲定我讲啊？ 我啱啱去到碌到个聊天记录，我讲啊、 你讲。 阿碌又话咁啊，系啦。 真人啊，原来得上七成，身材唔得，牌都唔差。 嗯， 话应该话，如果你讲得牌都唔差咧，又话应该系好悲哀喎，牛哥。一嗱，点解咧？喂，我哋出到去玩，咁你有时想搵饭盒噶嘛，系咪先？ 啊， 咁你喂，你俾得钱千几蚊，你点都攞翻个 V 先先啦。即系你系咪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留条后路俾自己先啦，咁应该系真系好失望，先唔会留呢条后路俾自己。 嗱，你要你用下碌就唔熟、嗯，我有比较同佢，我老婆玩咗好多年啦。 嗯 ，OK， 佢由加拿大一翻嚟咧就即刻揾我玩，嗯、就玩到而家哇，玩到好捻柒多年。咁、 嗯、 其实我好理解阿碌，阿碌系唔中意同人 social 嘅人嚟嘅。 唔系，咁你都要交换微信先可以。 唔系，佢唔系个个都交换微信嘅。 系啦， 佢唔系个个都交换， 即系佢要觉得 OK 先会交换。 佢觉得唔系个好好。 好好，即 系 上次有一件横江嘅人， 系啦，嗰 件就 咁，我会讲嘅，我前、okay, 我下个礼拜会讲啊，系嘛，下个礼拜，即系阿碌就认为话佢嗰个女仔嘅身材系 有肚腩， 其实我知道阿碌咧，其实都唔多介意系肚腩嘅，嗱，当然啦，嗰、那个微信嗰条女嗰个相啊，唔系相，嗰、那个视频咧就影个大头啦，系冇影个肚啦， 得个头嘅根本连个胸都冇啊， 嗱咁。讲真，如果有冇幅相系七成，其实都唔差噶，系咪先？ 个视频都 OK 咯 ，OK 噶，嗰条女唔差噶，咁千六蚊值噶，咁只有个肚腩，肚腩唔系代表好卵肥喎，肚腩啫。 咁 阿碌就冇肚腩嘅， 唔系阿碌就廖天生冇讲。 阿碌就嗰个有肚腩啫， 佢话有啊，佢好唔满意啊，讲到 佢冇话好唔满意。 唔系佢话睇相睇唔到有肚腩， 系咯， 所以就中咗计佢话， 因为有肚腩唔会减解啫， 嗯， 系咪先？ 即系佢咪中意？其实佢咪中意高瘦平咧？又 唔系喎，唔系噶，唔系噶，即系其实啱冇讲系身材唔啱。 唔系，即系其实我嗱又咁啊！你知我中意肥妹仔噶啦，我就即系都讲过下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唔系 baby fat 有个肚腩，咁我又其实我又未必中意。 唔系肥妹仔嚟噶啦，呢个唔系。 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知你喂。 即系我中意成个人系。 我见过你以前嗰个肥妹仔嗰条女咁，我用佢嚟比咧，你系冇一件我识嘅肥妹系啱你嘅，因为嗰件肥妹仔嘅靓，真系靓。 唔系，因为我系中意靓嘅肥。嗱、嗯，其实有时啲网友咧，即系我讲啲另类嘢啦，话点都超啦，超晒。 超啦！ 即系嗱，好似你咁，你见到肥妹咧，你就觉得系一嚿嘢，你唔会睇个样噶啦，你已经唔会留意五官噶啦， 唔会理佢， 系嘛？即系因为睇到佢身形，我识几个 friend 都系啊。佢、 嗯、 话见到一个圆啲嘅女仔咧，或者。重磅啲咧，佢已經係變咗一撇嘢噶啦，嗰、那個。 Okay, 是 但係如果嗱，因為我另外有個 friend 都同你一樣，又好似你咁嘅身形、瘦嘅。但係如果你係識睇咧，其實肥妹都有分靚同唔靚。 係，審辯。 你唔好以為你俾個肥妹我就會要，你俾個肥妹我都唔會要。 因而你咪唔會要咯。 我要靚嘅肥妹。 OK， 我明白。 即係你明唔明我？ 我見過你以前個肥妹女朋友，我知嘅。 即係個眼大，肥妹都有面尖，跟住個嘴唇細嗰種鼻高噶嘛。肥妹 我哋有啦， 但係我知。你刁民牛呢種人咧，見到肥妹就一嚿嘢。 啊，我唔中意。 就是、一撇噶啦。 一見到唔得。 就唔好你一定係唔得噶啦，就零分噶啦，係咪？ 壯都唔得。係啦。唔好話肥係壯都唔得。 係啦，你咪就啲咁嘅人。 係咯，係咯。 所以我又話你膚淺咯、啊，牛哥。 哎呦你咯，唔係我俾錢嘅嘢有幾高尚啫，係咪先？如果你啲俾錢嘅人膚淺噶啦，如果你攞啲冇，我哋冇咁愛喺度噶嘛，我哋冇內容啊，冇內涵啊，俾錢。系即系自己呃自己噶嘛，紧肤浅啦。 肯定系自己呃下自己 啦。你老尾系咪先？你我个肤浅，系、有边个唔肯肤浅啊？你知捻先。 好啦， 咁啊，咁啊，阿碌咪 买咗嘢咯，睇唔到肚腩。 唔算玩濑嘢噶。咁阿碌其实同我同阿碌去玩，阿碌其实有时有啲女都唔系成日抄牌噶。我同阿碌玩，最紧要去最捻靓喺边度咧？其实唔系去咩东莞玩，唔系去咩沙井玩，唔系。去乜撚嘢？疫區玩，我同阿碌最好玩、最撚靚嘅地方係沙灣。 哇！又係一個歷史名詞， 已經冇撚咗啦。而家沙灣就冇撚曬啦。 歷史名詞， 沙灣啲咧係最撚靚嘅，以前又最撚平嘅。咁亦都係亦依家嗰啲又全部橋啊嘛。阿碌又好撚啱玩嘅，阿碌唔過夜噶嘛。啊、嗯，最緊要快，突然啲物流搞掂佢。咁阿碌啱曬，阿碌我同阿碌去玩。阿碌最靚嗰件女，我覺得就好似喺沙灣。咩？大佬一樣冇揸牌。 唔係咁你， 大佬唔係個個揸牌嘅。O K。 唔係咁你沙灣有冇遇到好嘢？即係你。 我遇好多好嘢，好多好嘢。 即係有冇而家仲有聯絡嗰啲好嘢？ 冇啦，冇啦，冇啦。因為講真咧，佢冇再揾你㗎，因為佢啲太平啊。 O K。 你一嚟好多人都係咁樣嘅，抱咗一個平嘅心態。咦、 我俾五嚿水就可以唱埋机搏埋嘢一桥喎。咁如果我而家呢啲女已经唔喺沙湾做，喺其他场做，我要俾千五蚊。咁啲女又唔，嗰啲仔又唔制。 唔系咁点解 沙湾？嗰啲女都会觉得你唔制，佢就唔会揾你噶啦。 唔系点解会沙湾会没落咗咧？即系严打咗之后， 冇咗啦，直头冇晒。 O K， 就零啊！而家直头零啊，冇场啊，直头沙湾零啊。咁咪形成咁，所以阿碌系，我所以个阿碌系唔系随便俾微信人嘅人嚟嘅。 嗯。 所以 明白， 其实佢奶鱼唔奶嘢，唔奶嘢佢都唔， 即系可能我误会咗佢个，即系连西讲， 佢即系觉得呢条女有肚腩，唔够完美啫。 唔够，咁不如等阿碌听完呢集节目，就俾翻个答案我哋两个咯。 咁啊呢啲等到时睇下见阿碌。 因为我觉得阿碌如果你真系去得又唔抄牌， 佢炸型嘅话，我好清楚噶，佢系屌到扑街噶。 即系佢嗱，即系以佢聊天室讲嘅嘢，佢唔算炸型。 咁唔算炸型啊！我识佢咁耐。 咁佢有冇试过成日炸型先？ 冇，好少， 即系佢都好少炸型。 甚少，即系几，即系我都觉得有时觉得有啲女唔好嘅。我同阿碌讲话呢个唔得嘅，佢照讲完之后，佢都会仲尽量帮嗰条女搵啲藉口嘅。佢系咁嘅人嚟嘅，咁佢唔会点炸型嘅，佢唔算炸型嘅，所以就同你嗰个睇法就唔有少少。 因为我冇同阿碌去玩过啊嘛，不过有机会啊，迟啲 有机会啦， 好大机会。 呢啲就翻下个礼拜先讲啦。 好 ，OK， 咁啊，下个礼拜咁啊，都系会出埋阿碌嘅， 冇错， 都系出埋阿碌嘅，所以我就但系嗰样嘢咧就唔会讲好长，所以我拉布会拉到好捻长。咁啊，节目时间完之前都系讲嗰样嘢啦。你嗱，头先大家听到啦。神山虎上个呢个礼拜我买咗六盒咋 ，OK， 即系佢坦白讲，真系嚟讲，真系应该死得噶啦，死得噶，人应该已经死得噶啦。但系咧， 公告时间， 咁我当然我知道网友就唔系有嘅理由嘅， 因为冇得用啊， 冇得用啊嘛，系咪先？唔系代表我唔掂啊嘛，系咪先？咁当然呢啲网友卖啦，咁我都要同网友再提一次啦。而家神山虎呢只咖啡咧。佢配方係改咗嘅、啊、 即係最新呢批。 最新呢批即係而家我賣緊呢一批啦配方係改咗嘅。咁呢係比以前更加難飲嘅。 即係個苦咗。 苦撚得好撚緊要嘅。 效果有冇好到 效果係好我自己覺得好似好咗少少。但以我講不能作準。因為我係貨住 ,ok, 咁、啊、我但係起碼用嘅啦效果係冇變啦。我會覺得好咗嘅但係效果冇變啦。但系咧就味道咧就真系苦捻咗啦。咁如果网友咧要买咧饮嘅时候咧，就自己加啲糖啦，啊咁啊大包糖啦，咁样诸如此类啦。咁啊自求多福啊。OK， 因为坦白讲，因为话实呢啲都系有药用性，你会顺嘅。所以佢每一个期间咧，佢都会转转个配方， 嗯， 加多啲东格亚嚟，减少啲玛卡。等你唔好習慣，因为習慣咗呢 就冇乜用， 就冇用㗎啦。咁其实某程度係必然嘅事 ,ok, 咁啊咁我都因为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㗎嘛，咁我係事实我就会话俾你听係难飲咗好靚到。 咪苦咗啫。 就苦撚咗落撚緊要啊。 飲咗落肚有效就得啦。 係咁当然啦你效果啫。 咪有效果啫。 但系我都要尽我自己嗰个责任啦，话声俾你听啦。而家系苦咗嘅，啊，咁啊，网友系其实唔使担心嘅。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啊，我记得讲咩啦？讲 出马碌啊嘛。 唔系啊，我开头系讲社民连嘅。屌、 啊！再讲、啊、你快啲，你冇去到啫嘛。 我下个礼拜要补翻啦，真系有嘢要 講。你冇去到嘛？ 我有嘢要讲嘅。 OK， 好嘅，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